要哭大声淡蓝眼睛，寻到主人都被你吸引，被痊愈的草莓音躲在围巾里穿行，挂在白牌上的棒球帽是下个小月你的暗号，手机没讯号也能收到，放学一起吃汉堡，说事情，我听在旧年无人教室里头问了你， 哒哒哒，初恋的粉色系列，教堂的唇蜜，透露爱情来临的小秘密，睡眠般的我陷入你的陷阱，超越是希望能够再到你，初恋的粉色系任性的大眼睛，像棉花糖般俏皮又淘气，没有定好天气，像恋爱的心情，希望的不在这里当成甜蜜，希望的不和你一路达成甜蜜， 这是一首南拳妈妈的老歌《初恋粉色系》，继续来回顾孟庭苇演唱的《无声的雨》。

微信。